电话簿里面有300多个人，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打给谁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过往遇见的这些人和事，然后多多少少会发现一些遗憾。但是我总说啊，我们不要太依赖别人而存在了，我们要好好的活出自己的样子啊，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呢。这里是不想做别人也不想做谁的某某，只想做自己的朝夕音乐。刚刚我和你一起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elena Gomez， 叫做 Who Says。 Selena Gomez and Justin Bieber， Jelena 两个人大概分手10次了吧， maybe 11次，反正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大家呢由最开始非常关注他们的恋情变成了 OK fine never mind who cares， 所以这次的原因好像是因为 Selena 的家人非常的不支持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所以 Selena 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虽然她已经努力的解释过，是 Trust me Justin Bieber 已经改过自新了，但是家人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也是非常担心 Selena 的病情因此受到影响，所以呢态度也是异常的坚决。不管怎么样，希望两个人表现得更加像成年人，能够好好的思索一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同时呢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这个建议也是远程的毫无渠道的送给 Selena Gomez， 因为这句话在我身上真的印证过，我觉得很重要。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Selena Gomez 2014年的精选集，叫做 For You， 这是她在迪士尼的最后一张专辑，即 Miley Cyrus 转投了 RCA， Selena Gomez 也是离开了迪士尼旗下的 Hollywood Records。 她2014年早些的时候呢就签下了环球旗下的 Interscope，不过在他离开之前， Selena 的合同还剩最后一张专辑，所以双方协定之后决定打造一张精选专辑，其中包括了4首新歌和多首经典的单曲和 remix。 当然其中这首 Who Says 一度被很多歌手翻唱，传播度极为广泛。既然呢，刚刚我们提到了迪士尼的另外一位公主 Miley Cyrus， 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她的歌曲吧。2017年9月发行的专辑，这首歌叫做 Thinking， 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I'm always like,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You tell me that you've been hanging with your friends. Something seems just a little sus. We ain't got nothing if there ain't no trust. I'm not sure, but I got a hunch. And now you've got me thinking, watching, watching way too much. 刚刚这首歌来自 Miley Cyrus， 拥有全球2200万张专辑销售的肯定，乐坛焦点流行天后的最新大碟，拥有了3张美国冠军专辑加8首 Top Ten 单曲， Billboard 音乐奖、 MTV 音乐录影带奖等60座国际大奖的荣誉加持。他去年的这张新的专辑，很多人说是 Miley Cyrus 回归阳光少女的标志，然后首度也是尝试了全歌词的创作，收录了包括全美 Top 10 主打 Malibu、 拥抱青春的同名主题曲叫做 Younger Now、 无惧改变的 Inspired、 乡村传奇 Dolly Parton 现身的 Rainbow Land 等11首歌曲。 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关爱青年计划，两个平台都可以来跟我沟通互动。当然有听众在问我，哎，我怎么来听你的节目呢？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上面就可以听直播，或者搜索小程序叫做建外14号，就可以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所有频率的直播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你要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朝夕音乐是没有视频直播的，当然你也可以收听语音直播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实习医生格雷的插曲，我叫它赖床之歌，因为在歌词当中说 You should've got a better bed, better for your head， 真的是非常的体贴了。 You should have got a better bed, better for your head, better heads meet your thigh. You should have got a better bed, better for your head, better heads meet your thigh. You should have got out of the red, in the red you're better off dead, deader than the red Dead Sea. Promise it to me, promise me that I'll see.You should have got a better bed, better for your head, better heads meet your thigh. You should have gone out of the red, in the red you're better off dead, deader than the red Dead Sea. Promise it to me, promise me that I'll see. 1701年，法国卷入了一场西班牙的战争，在期间呢，葡萄蒸馏酒的销路大跌，大量的存货不得不被存放于橡木桶当中。然而正是由于这一偶然，产生了白兰地。战后人们发现储存于橡木桶中的白兰地酒，酒质实在是妙不可言，香醇可口啊，芳香浓郁，那个色泽呢更是晶莹剔透，琥珀般的金黄色，如此的高贵典雅。至此呢，就产生了白兰地生产工艺的雏形，发酵、蒸馏、储藏也是为白兰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人说 Brandy 的意思就是生命之水，刚刚的这首歌就叫做 Brandy。 当然在这首歌曲当中，他唱的是那些在失望、遗憾、受伤当中的恋情体会。下一首歌的声音已经响起来了，时间真快，叫做 In My Head。 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And do things to you. Kiss when I'm jealous, we don't fight. Talking threesomes in the night. You make me laugh so hard it's sick, and I love to write that. High with you, I wanna feel alive with you. Slow dance in silence with you. If you're not near, it's not real life, 'cause you keep me satisfied. A bed without you is no fun. Every night you make me come to the border of the most northern of places. I could even be a sober or a four-leaf clover sensation. I think it's all in my head. Can't help but picture the end. When you say that you love, I keep thinking that love is really Russian roulette. So big just like your come to the border of the most northern of places. I could even be a sober or a four-leaf clover sensation. I think it's all in my head. Can't help but picture the end. When you say that you love, I keep thinking love is really Russian roulette. 'Cause if I lose, I'll be dead. Ooh, ooh, ooh. You're voting. my head， 在我的脑海当中，吉他、节奏、女声、和声，女歌手的唱腔非常的性感。这首歌特别适合那些讲时尚行业的美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哈？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这六个字，你就可以看到我平常在发些什么看些什么了。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上面有非常多好玩的内容等着你去发现。欧美部分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Twice One， 叫做 For Him， 相信那句 You don't have to say I love you to say I love you 一定打动了很多人。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We are running so fast We never look back Whatever I lack We make up We make a really good team We're not everyone sees We got this crazy chemistry between us Jumpstart in your car cause the city's poorCigarettes at the convenience store Making new cliches on our own little tour That's right, yeah, yeah You don't have to say I love you To say I love you Fuck it off the shit It's buzzing on the silver moon Baby, making shades of purple Out of red and blue Taking in the sweet like honey your TV shirt then I'll squeeze your booty real hard like I'm needing dirt I'm so boy I'm speeding for ya we can get my head tonight if you really wanna be in a cheap shirt like a sazy liar and if you break this little heart it'll be an honor you don't have to say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 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们活在一个太平坦、没死角、声音传送毫无阻拦的岛屿上面，暴露在强大绵密的资讯天网里面。任何一种有趣的声音采起来，不是迅速淹没在震耳欲聋的大声音里面，就是被主流声音吸纳并且改造，一点机会也没有。我们所能有的，其实只是一种重复性、装饰性的新奇而已。其间不是完全没有某些有趣的、有潜质的东西，但是轻轻的、浅浅的。且如朱天心所说，好，好的全都一样，坏，也都坏的一样。他把最巨大的空间和最辽穷的时间拉到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成为我们生命经历的一部分，和我们自身的存在取得坚实的联系。人寂寞，但并不感觉孤立，有一种油然而生的英勇之情和平等，让自己阔而大之的一种极其舒适的、充满自信的平等。刚刚的这段话来自于唐诺，世间的名字。这里是想和你再疯狂一把，人生这么短，不想浪费的朝夕音乐。 咖啡还需书签还行，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丝还轻，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 刚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宇春，叫做《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歌名非常的接地气，也很直白。真的，再不疯狂，我们还在等着什么时候去疯狂呢？我记得何炅在《奇葩说》里面对20岁的年轻人的建议是：出去浪，不要在20岁的时候就把自己框定为我是谁。你20岁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这6个字就能够找到我。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莫西子诗，叫做在四季里等待。莫西子诗这个名字现在说出来的时候有一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之前是在舞台上看他唱要死就死在你手里，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和他们非常熟悉起来，我有了不一样的感受。莫西老师呢为人非常的谦和低调真诚，这是他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 他每次会在见到我的时候都冲我微笑。我在录音棚门口等他的时候，他会发微信给我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就下来。有一次呢，我们在去国贸的路上，开着开着车，司机回头看了看莫西老师，说，嘿，睡着了。我看着外面的夜色，觉得一切特别的平常、真实和自然，就像刚刚这首歌给我的感觉一样。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唱的那些本就在骨头里面生长的歌谣，哼着那些血液里面流淌的调调和故乡的旋律，歌里面有山川、树林、云雾、牛羊、旷野、老人、孩子、月亮和自然。这些生活就像是一首迷幻的山歌。 悄然嫉妒， 放的这首歌来自于一支叫做红白色的乐队，这支乐队来自于中国民谣摇滚音乐的重镇兰州，当然他们是一支独立摇滚乐队，乐队由包包、耿彤和豆子组成，成立于2012年，经过几次人员的调整，直到2015年年初主唱包包的加入，乐队得以正式确立，并且乐队的风格较之前也有所改变，以 indie pop 为主，加入了新浪潮等新的音乐的形式，主唱特别的声音加上新的音乐元素，形成了不一样的女声独立摇滚。他们的旅途 Light in my eyes、 寻找 I'm sorry 这些歌曲我都非常推荐，你可以找来听一下。刚刚的这首歌只有几句歌词，叫做海浪，也是非常辽阔和抓人的，你能够听到在他们的歌曲里面有着兰州那种独特的气质，那种粗粝的质感下面隐藏着的是每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热情和对于生活不懈追求的那颗心脏。这个城市你会发现在这种粗粝的性格之下有那么多温柔的感觉，你可能去到那里没有觉得它有什么好，但是你离开的时候会突然发现这个城市原来让你眷恋的那么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郭采洁，叫做烟火。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上面呢我常常会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我喜欢的书、我想说的话， 以及我最新的动态。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以上就是今天朝夕音乐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要跟你一起来听到十点答录机。你可以在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点击那个视频直播，就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要祝你早点睡，因为睡眠非常的重要。这里是朝夕音乐，祝你晚安，拜拜。 这种滋味很美。